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驻朝武官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。花篮和贺信是武官团团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张平9月6号转交给我国人民武装力量下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。